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和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网站登载文章披露特辑。文章称颂金正日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和发展成了一个确立领袖的思想体系和领导体系的金日成同志的党先进革命事业强有力的参谋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母亲党。